是尽快的把它喝完啊，别超过20分钟，别这个喝不完您存到冰箱里到晚上再喝，这样是不合适的。 对，是这样的，一个时间长了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本来在打制过程中，像那些多酚类的物质啊 ，VC 就会流失一部分，但是你再放置一段时间，它还会流失的更多。这是第一，第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鲜榨果汁里边是没有防腐剂的，如果你储存不恰当的话，可能会引起变质啊。 它就是说，即便你放在那个冰箱那个冷藏室里边， 对， 它也是有可能会变质。 对，因为我们的杯子起码是没有消毒那么彻底的。 哎，你做不到那种无菌的操作，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个问题啊。这个现吃现做，因为这个榨汁机嘛，也应该算是比较方便了啊。还有一个说法说，如果是这个喝果汁的时候，最好不要加热。这个是有加热了喝的，我看有那个煮那个水果的什么水果茶呀，有煮那个这个什么果汁啊什么的果酱啊，或者煮那个山楂呀什么的，那这就不能煮吗？ 不是不能煮，如果说你要考虑说我这个 VC 摄入的情况下，可能高温的时候对 VC 会有一些影响。比如像其他的，像什么那些矿物质啊，比如说什么膳食纤维啊、果胶，这些是不受影响的。如果说你其他平时我的蔬菜，其他的蔬菜新鲜蔬菜摄入量够了，那我喝一杯热的果汁也是没有什么妨碍的。 也可以， 对 啊，加点热，也是它就是根据个人的口味吧。 对，是这样的。 这个或者状况，说有的人可能喝了凉的就胃。 对， 那你就只好稍微的让它温度提高一点。 但是 我觉得那个煮那个水果什么的，煮点苹果呀，煮点梨呀，煮点梨水什么的还行。您别把那个，就是说把果汁如果做好了以后再去加热，恐怕就从口味上来讲也不太好喝。 对，你会发现那颜色不太好看了。 对，或者哪怕你是不是在这个把这水果这个果汁弄好了以后，你稍微用那个热水给它这个稍微的。泡一泡啊，就泡那杯子啊， 对，温一下， 只要不那么下去以后感觉特别凉就可以了。 对， 哎，这是这个一些这个大家看到的一些这个说法啊，在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，这个喝不同的年龄、不同的身体状况，会是不是也有一些针对性的去吃水果或者喝果汁呢？ 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说了，你比如说就是有人会榨这个梨汁儿，这个梨汁儿有人肯定喝完了之后，尤其是这个比较凉的时候，可能会有这种腹泻闹肚子这样的现象。所以说像老年人呀，还有小孩啊，这些消化功能不太好的人，尽量就是别在就是比如说寒冷的季节喝这些凉果汁儿。 凉果汁儿 加热一下， 哎， 然后适当的给他吃一些比较温和的，你像什么火龙果呀，比如说香蕉呀等等这些。 这个东西它是叫什么呀？这水果它也有它自己的特性。 对，是这样的。如果说非得说特别想喝这个果汁，比如说像梨啊、苹果，您可以先把它蒸熟了，然后再去打。这样也是好的。 对，蒸熟了再打。这个还是营养专家的方法多。甚至说咱们就煮水喝也行。 对，可以的，那个很好。 这是不同年龄，不同的身体状况。这个比如说有的人属于这种这个就是体质。就特别强啊，然后那个就特别能吃凉的，然后就是这个是特别壮，拿咱们说那个火特大的那一类的，那是不是就可以放开了吃这些凉的水果了？ 也不是这样的，也要适量吃。一个是你可能觉得说我消化功能非常好，我吃多少都没事儿，但是可能会造成一营养过剩的一个问题。 那就营养过剩了， 对，就是糖摄入太多了一个问题。 这个从水果的角度来看，有没有这个？区分说哪些水果比较适合于榨成果汁做成果汁来饮用，哪些水果它就不太适合做果汁。 其实绝大多数水果是都可以榨汁的。但如果说你想在这个榨汁过程中让它颜色稍好一点，那你比如说像苹果、梨这种，它榨汁时间长了，因为它里边含那种多酚类的物质比较多，所以它可能变色的几率要大一点。但是像什么这个橘子类的，什么橘子呀、橙子呀，还有像什么这个西瓜之类的，它打完汁儿，它变色的几率要小一点，因为它多酚类的物质相对来讲要比较低的。 这个就是原则上来讲 想，这些水果都可以扎针。 对，都可以的。 香蕉，哎，香蕉也可以。 香蕉也可以。对，如果说你想让这个水果这个果汁儿，就是它分层不那么快，然后口感会好一点，可以放香蕉。 哎， 嗯， 这个可以做，就是几种水果也可以 混在一起，这样解决了我们能够吃那个种类多一点嘛， 是吧？那这个也有朋友提一些问题，说榨果汁的时候，我是往里加点纯净水好啊，还是加牛奶好啊，还是说加豆浆？还有加豆浆的吗？ 这样是可以的。如果说我就是单纯的，我就想喝一下这个果汁儿，纯净水就可以，但是其实我可能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方法。有的好多上班族早晨起来，一个是没食欲，再一个没时间做饭。其实你早上起来，你可以用，比如说一包牛奶，然后放一点这个燕麦片，就是这种快熟的燕麦片，速成的燕麦片，然后再放点什么，放个西瓜呀，再放个比如说苹果呀，那个西红柿呀，或者芹菜呀，你可以把它切成块儿。以后放在我们那料理机里，打完了之后，你会特别浓稠的一杯，像奶昔似的。 哦， 把它喝掉，其实也是相对来讲是不错的一个早餐。你看这个主食燕麦有了，蛋白质牛奶有了，还有蔬菜水果。 哎， 省 得熬粥了。 对，然后早上这时间也快嘛。 哎，这说到刚才你说到这料理机了啊。 对。 那么现在我也得说到这个比较时髦的了啊，这个料理机和传统上我们那个榨汁机，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 一般榨汁机很多人把它叫做原汁机， 原汁 就是可以不放水，直接把这个果汁给榨出来，但是它要把那个果渣都给滤出去的，就是刚才说的损失了一部分膳食纤维。但是这个料理机呢，你只要把这个苹果，这不所有的这些水果切成块，然后直接放进去，然后就会把从这里边全都给你打成浆，你就可以全都摄取了。 区别就在于这一点， 有没有果渣？ 对，它等于把这个果肉就给加工在这个。你这个一杯的这个食物里 边了， 所以刚才您提到了，可以直接拿它当早餐了， 对，是这样的。 哎，这样吃起来就比较有这个营养了， 对，而且饱腹感挺强的。 那么在这个食用方面，早餐、午餐、晚餐都可以吗？ 都可以的， 都可以。 但是现在，比如说现在比较时尚的，说有人说我早餐或者午餐吃的比较丰盛了，我避免就是晚餐吃的过多，我可以把晚餐放在晚餐吃，这个也可以的。 当宵夜行不行？ 对，当宵夜也是可以的，但是一定注意点量的问题。 到夜里边了，说还觉得有点饿，那干脆喝点果汁吧，省得吃别的东西那个会发胖啊什么的。 对，吃这个怎么总比咱们吃那个什么去吃烤串强吧？ 对。所以在这个生活当中，您这个合理的安排啊，也 是 对可以的，就没有说什么不可以，什么有什么忌讳，但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。 对，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每天都喝果汁， 就 可以吃水果和喝水果这样交替着进行。 交替进行。 对 对，别因为有了一个料理机，我就天天来用它做果汁喝。 对。 好了，那么今天的这个时间关系，咱们关于水果和果汁的话题呢，就先聊到这儿。感谢刘老师，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节目当中做客。 好的， 再 见。 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健康北京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，接下来带给您的整点快报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你说痴心的两个人，总看着。